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岳定堂露出大梦初醒的茫然，起身的时候身体还晃了一下。 何先生好，这位是内子。 何先生好。 林叔半面身体都躲在岳定堂后面，怯生生地问了句好，声若闻呐。和平也没有仔细去听对方到底说了什么，只觉老金这侄媳妇的长相真的是眉清目秀，带着股书卷气，还挺耐看，不由多看了几眼。对方似乎又把头低了一些。 何先生，对不住，我这内子没见过什么大场面，如今又怀孕了，加上火车颠簸，容易受惊不适。 咱们剧本里没这段吧？ 林叔反应很快，岳定堂话音刚落，他就扶着小腹，露出吃痛的表情。 哎呀，孩子好像又踢我了。 哎，来，快坐下。 岳定堂扶着人坐下，把杯子递到他嘴边，两人鱼鱼私语，还真像极了一对感情不错的小夫妻。隔着厚重的衣裳，和平也看不出林叔到底怀了没有，几个月了。他对两人的状况不感兴趣，很快转向老金。 金婶儿没有一起来吗？ 他还得在家里啊照顾小孙子呢，等我那边安顿好了再接他过去。 啊，既然来了，不如让我进去给老夫人磕个头吧。上回老夫人丧礼上，我正好奉宋先生之命在外出差，没来得及赶回来，实在过意不去。 多谢您的好意，但如今在火车上也不是很方便，货箱里没有灯，万一您磕着碰着就不美了。 我就磕个响头，求个安心，不会惊扰了老夫人的。 那还请您随我来。 货箱里乌漆麻黑，一盏微光忽然在门口亮起，是和平随从手里的煤油灯。一副棺材放在几口小箱子上面，前面还放了一张黑白照片，一个香炉子上面插着三根已经燃完的细香。和平实在不想磕头，因为货箱地板是很脏的，常年累月不知运过多少东西，上面有多少治病的细菌。但话已经出头，老金又在旁边看着，和平只好捏着鼻子演戏演全套。 哎，何先生，地儿脏您就别跪了，权宜从事，鞠躬也算礼数周全，老夫人会谅解的。 那就依你。 不看不知道，凑近了看，老夫人那张黑白照片还真有点瘆人。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妖风，呼的一下把煤油灯给吹熄了，和平吓了一跳，正要回头，货箱角落又传来动静。和平毛骨悚然，头皮发麻，顾不上其他，直接转身就走，头也不回，扔下一句话： 金叔你辛苦了，我这就回去向宋先生汇报，请他帮你们换车厢。 和平没看见，在他身后老金和小金相视一笑。过了许久，老袁从角落里爬出来，抹了把汗。 哎呦，可憋死我了， 你怎么知道宋先生会派人过来？ 我刚刚路过第一车厢，没防备，居然看见姓宋的在车窗旁边吃东西，赶紧就溜了回来。事儿这么脏，姓宋的自己肯定不会过来查看，他要过来弄不好真会穿帮。 和平回去之后向宋先生汇报所见所闻，称自己并没有看见他说的那个老妪。宋林将信将疑，等一行人到了天津之后，又发电报回奉天，派人去福玉山上那座观音庙查看，结果派去的人回复说观音庙里边半个鬼影都没有，更别说什么老道士和小道士了。宋林这才惊呼上当，确认自己那天晚上并没有看错，可为时晚矣，老道士早就跑掉了。别说宋林没证据，根本不可能去找金副市长对质，天津之后就不是他们的地盘，想要让人去抓老袁等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正所谓龙入大海无迹可寻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 经过宋先生这么个插曲，接下来的路程里他们都不敢松懈，老袁甚至不敢回到三等车厢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继续藏身货箱里，跟老夫人说了一路的悄悄话，直到火车抵达北京。火车靠站的那一刻，众人如释重负，从奉天城的惊心动魄到沿途惊魂未定，总算不负使命。金副市长在北京这边还有些人缘，他写了几封信之后，就有两位幽州大学的教授亲自过来接他们，与老袁他们一道扶灵去金家老宅，再将箱子运走，送入分批南迁的宝物护卫队里。两位教授知道此行真正的目的，也知道从东北将这些东西带出来有多么不容易，对着老袁等人又是拱手又是鞠躬。 几位先生身怀巨宝，由东北千里迢迢至此，为了给本民族留存文明瑰宝，突破重围，甘冒风险，此等高风亮节，实在让我等钦佩不已。有朝一日国泰民安，国宝能重见天日，国人必会铭记诸位先生的贡献与功德。 老袁最受不得这些文绉绉的一套，平日里一堆话的他此刻成了哑巴，连连摆手后退，将能说会道的灵书推了出来。 国之瑰宝，虽匹夫亦义不容辞，二位先生不必客气，还是赶紧先将老夫人安顿之后把箱子运回去，早日安置妥当，大家也好早日放心。 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，夫人之风山高水长啊。 林叔这才想起自己还穿着旗袍梳着发髻，就算声音粗犷了点，豪迈了点，反倒更加印证她是个女中豪杰的事实。 啊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 你这话就错了，这位女士的一举乃是出自自己的觉悟，绝非是附庸丈夫随波逐流，正因为如此，自我觉醒才更加可贵，当为时代女子之楷模。 两位先生，我原是男人，这次为了出行方便掩人耳目，这才乔装改扮的。 哎呀，是我眼拙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 小插曲之后，免不了双方要分道扬镳，老袁等人自然还要跟两位教授走，他受老爷子之托付，必然要跟着护送宝物一路南下，说不定将来还会随着宝物落地生根，继续守护。他的下半辈子也算是与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了。而林叔和岳定堂还得回上海。老袁望着眼前自己的生死之交，拍拍对方肩膀，面露喟叹。 我还以为咱们这辈子再也不会见面了，没想到还能在奉天重逢。知道你好端端的活蹦乱跳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老哥哥先行一步，你以后自个儿保重，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会了。 等你安顿下来，也该考虑成婚生子了，总不能一辈子都这么奔波过去。我可希望咱们下回再见的时候，起码有两个小孩喊我干爹给我倒酒了。 成，就那么说定了啊，你两个我两个，再加上老岳两个，正好一大家子。我要生男，你最好有个女儿，咱们才好结娃娃亲啊！啊！ 现在新时代了，早就不流行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别想得美了。除非你娶个天仙，要不然生出来个丑小子，就想觊觎我的漂亮女儿。 嘿，你小子，哼！你给我等着，等我料理完手头上的事儿，再去上海找你算账。 行了，行了，赶紧走吧。就你话多。 老金笑骂两句，朝林叔、岳定堂他们拱拱手，把人连拖带拽给拉走了。 走，我们也该回家了。 林叔手一挥，大步流星就走。得知他们要回上海，刚才两位教授事先托人帮他们买到了回上海的车票。这会儿从北京回上海并没有直通的列车，他们要先从北京折返天津，再通过津浦铁路从天津到南京，最后再从南京出发到上海，三段铁路可谓一波三折。不过现在经过天津，自然也不可能运气那么好再遇上宋先生， 反而要安全许多。刚走没几步，岳定堂就把人给拽回来。 这女人怎么回事，这么奇怪呀、 啊？哎，我们离她远点吧。 等一下， 干嘛？ 你现在还穿着女装，收敛点吧。在这里被认出来，也不是什么好事吧？ 林叔四下一看，有不少人都往他这边瞧，许是觉得这女子眉清目秀，举止步伐却不大讲究。 我想换回原来的衣服。 来不及了，去天津的列车快开了，先上车再说，到了天津你再换。 岳定堂不容分说，拉着人就走，一路转车南下，平顺无波，再无大事。唯一小小的意外，就是林叔在天津站下车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眼神不太好的人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